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4号，星期六，农历2月初7，北京晴见多云，13度到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开幕，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到会祝贺，俞正声做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从上午10点50分开始进行现场直播。 列席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的部长们在大会开幕前接受记者采访，回应社会关切。 嫦娥五号各项试验进展顺利，预计年内发射执行月面取样返回任务。 我国正式推出米级快速定位北斗芯片，北斗卫星产业有望高速增长。 证监会发布指导意见，引导绿色债券发展。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大会期间，2000多位政协委员将紧紧围绕13五规划实施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深入协商议政，认真履行职能。央广记者焦莹、刘乐报道。 下午3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2134名全国政协委员出席大会。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全国政协副主席杜清林、韩启德、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刚、林文一、罗富和、何厚华、张庆黎、李海峰、陈元、卢展功、周小川、王家瑞、王政委、马彪、齐旭春、陈晓光、马培华、刘晓峰、王启敏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杜清林主持大会。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程。俞正声代表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工作报告。俞正声说，2016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调查研究扎实深入，协商议政成果丰硕，民主监督实效增强，团结联谊广泛拓展，为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作出重要贡献。俞正声总结了过去一年人民政协的工作。谈到2017年工作部署时，俞正声指出，要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把围绕“十三五”规划实施建言献策作为工作主线，着力做好思想引导、汇聚力量、议政建言、服务大局的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19大胜利召开。俞正声指出，人民政协要紧紧围绕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协商议政， 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召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和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聚焦脱贫攻坚重大部署，深入贫困地区，进村入户，接续调研，跟踪监督，在此基础上召开实施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围绕营改增执行情况、长城保护等开展监督性调研协商活动。 俞正声指出，人民政协要努力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召开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专题协商会，围绕去产能过程中职工就业再就业、办好学前教育、改进校园餐食管理、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无障碍环境建设、垃圾无害化处理、水污染防治法修订、 少数民族戏剧传承与发展等调研协商，针对宗教界中青年代表人士培养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召开少数民族界宗教界委员社情民意座谈会。 于正声指出，人民政协要深入开展与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团结联谊。于正声表示，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对支持和保证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作出部署。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这些都为新形势下政协民主监督提供了基本遵循。人民政协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民主监督、善监督、真监督，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优势和特色，更好推动中共中央大政方针贯彻落实。 政协民主监督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协组织的各种活动中，依据政协章程，以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协商式监督。协商式监督特色和优势突出，协商是方式和原则，监督是手段和途径，协助党和政府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增进团结、凝心聚力是目的。 受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马培华做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一年来，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提交提案5769件，经审查立案4279件，转意见和建议1159件，并案230件，撤案101件。截至2017年2月20日，99.84%的提案已经办理和答复。 央广记者王亮报道。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昨天组成，经代表选举，范长龙任代表团团长，许其亮、张扬任副团长。范长龙在代表团成立大会上指出，军队人大代表一定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自觉用党中央、习主席的战略判断统一思想，充分认识肩负的重大责任和历史使命，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深入思考事关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大势的重大问题，努力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审议，慎重表决，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要依法履职，严守纪律，以新体制下军队人大代表崭新的作风形象，圆满顺利完成大会各项任务。 各位听众，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将于今天上午11点举行，大会新闻发言人将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将从今天10点50分开始现场直播发布会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敬请关注。 两会部长通道。 随着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拉开帷幕，2017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也正式开启。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商务部等部门的一把手昨天就各自领域的热点问题回应了媒体记者的提问，请听报道。 部长通道是媒体习惯的叫法，这条位于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通道长度不过100多米，是每年列席全国两会的国务院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进出会场的必经通道，也是近年来新闻媒体捕捉新闻的必争之地。3号下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第一个经过这条通道，关于教育资源均等化的提问，陈宝生表示，为抑制择校热、学区房等问题，3年前推行的多校划片，超过87%的受调查者表示满意。教育部将通过3项措施推动教育资源均衡。 一项措施就是集团化办学，还有一个就是学区化管理，中学、小学连片进行。但最重要的是均衡配置资源。但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一定能够大力化解。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表示，用好文物要在活字上下功夫，文物资源要向社会开放，让公众接触。 我们包括近7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和近6000万件可移动文物，已经在逐步的向社会开放，应该说是迈出了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步子。今年我们还会有新的政策出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4692座博物馆，怎么样能使博物馆的展陈能够向公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这个方面要下大力气。 中国民航局局长冯正林一出现，就被记者关于民航准点率的问题包围。他说，去年我国航班正常率比上一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以上，特别是因为空管问题造成的不正常率下降。 在我们民航的工作中，我们要坚守3条底线：第一是飞行安全，第二是廉政安全，第三是真情服务。在我们的真情服务这个底线中，首先的就是能够以提升航班正常率为我们的牵引指标，带动服务品质的提升。因为航班正常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种因素构成的，去年我们的航班正常率达到了76.4%，应该讲这个百分点还是来之不易的。 新任商务部部长钟山首次亮相部长通道备受关注，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外贸是拉动国家经济的重要力量，是三驾马车之一，对外贸易的发展未来将起到更加关键的作用。 我认为我们必须调整，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推动贸易强国的进程，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再做贡献。 新华社昨天播发社评，题目是戮力同心聚合力，稳中求进开新局，写在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之际。社评指出，开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对于动员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戮力同心开拓进取，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具有重大意义。把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成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进一步动员全党全国团结一心，做好全年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这是全国人民的期盼，也是代表们的神圣职责。社评强调，凝聚发展共识，汇聚奋斗合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闯不过去的险关。迈向新征程，我们期待人大代表交出履职尽责新答卷，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提案、议案、点播。 全国两会开幕，网友关注哪些热点话题？针对问题，代表委员们如何建言献策？依托大数据，提案、议案、点播。今天首先聚焦交通领域，请听报道。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根据网络大数据显示，今年两会中在交通方面网友关注的热点话题，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智能交通、交通拥堵、共享经济。成都、北京、广州三个城市网友对交通问题关注量最高，其中女性对此更感兴趣，30到39岁人群更关注这一话题。 随着城市人口以及交通流的增加，出行难已经成为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通病，交通拥堵、停车难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全国人大代表郭安认为，城市基础设施要建设多制式、多层次的交通模式。 如果仅从老城区治理表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得从外围开始疏，把它有疏的可能性的外围骨架路网打通了，我们才可能把老城区的路网延出来。 互联网让交通更智能，能不能通过互联网技术让红绿灯的转换更加人性化呢？全国政协委员李彦宏说，人工智能可以实时识别现场的交通状况，调整红绿灯的等待时间， 准确率90%多，就可以实时的去根据车辆的这种多少来调整红绿灯的这种等待时间。 曾推动酒驾入刑的全国政协委员施杰今年的提案关注网约车新政。 网约车最大的问题就是一要有足够的保证，第二要有足够的安全。足够的保证应该用市场来进行调剂，安全恰恰是政府在网约车规制的过程当中所需要关注的。 共享单车近年来成为新的城市时尚，在缓解交通拥堵方面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全国政协委员尤庆仲就共享单车做了调研。 如果共享单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私家自行车的购买的需求就会减少，已经具备的存量自行车的使用率也会减少，大家更多的还是愿意用共享单车出行。 治理交通拥堵，发展公共交通是关键。全国人大代表朱正许。 限号限行啊等等，这个肯定是会起一点作用的，但是呢从总的方面来说，这个肯定是治标不治本的，还是需要政府部门来做这个主体，要尽可能的去发展一些公共交通系统。 全国人大代表、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昨天表示，嫦娥五号计划年内发射，将在月球停留两天，采集月球样品设计值2公斤，为未来探索火星奠定基础。央广记者张绵绵、刘雨华、张浩森报道。 按照计划，今年探月三期将实现目标，嫦娥五号年内发射，执行绕月、落月、采样返回计划。全国人大代表、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说，与嫦娥一号、二号、三号相比，嫦娥五号执行的任务多，结构更复杂。嫦娥五号由轨道器、上升器、着陆器和返回器共同组成，像葫芦娃一样串在一起。 从发射到月球轨道呢，我们这四个器呢是在一起的，但到月球轨道之后呢，两部分着陆在月球上，轨道器和返回器还停留在月球轨道上。到月球之后呢，着陆器呢主要是月球的情况探测和月球的月壤的采集，以及将月壤转移到返回器当中。之后和上升器又要进行上升，和停留在月球轨道上的轨道器和返回器呢进行对接，将样品转移到返回器当中再分离。 胡浩透露，嫦娥五号会在月球上住2天，从地球出发到取样返回共1个月左右时间，采集月球的样品设计值总共2公斤，分表面与内部两部分，以月球表面的土壤为主，分量大约是从月球内部取壤的3倍。 探月三期工程的目标是要月球采样返回，所以就要采集月球的样品。我们的设计值是2公斤，就是我们那个罐子可以装这么多的东西。 针对月球内部和月表的不同样品，目前设计了2套采集系统。 一种呢就是利用钻取器，在月球轨道降落之后，通过这个钻取的方式啊，获取有一定深度的月球样品。另一种方式呢就是用机械臂在月球上进行表取，来取得月球表面的一些具有它独特信息的月球样品。 2月28号，我国自主研制的米级快速定位北斗芯片正式推出，我国汽车全面进入米级导航时代。昨天在参加全国两会的科技界政协委员驻地，央广记者孙丽、李林、王亮独家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北斗系统副总设计师杨元喜，请听报道。 干北斗的人常说一句话，北斗的运用只受想象力的限制。在杨委员看来，北斗引领汽车产业进入精准服务时代，只是北斗运用的一个方面。 米级定位服务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车子在公路上开，你就可以不会选错车道，故车道的这个误差都能检测得出来。去年我们国家卫星导航产值1750亿，北斗能占20%，贡献率在20%以上。我估计啊，用不了5年到10年，只要中国产的手机应该都有我们北斗卫星发射的导航信号。 北斗二号卫星导航系统打了一手完全自主的中华牌，成为大国强国的重要标志，现在已经服务一带一路沿线近30个国家，而它的目标显然不止于此。 2020年形成全球覆盖能力之前有个基点，叫2018年形成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建设的能力。如果真正把中国的北斗用到极限，各行各业的北斗有一种明显的依赖和获得感，未来也会有这一天，北斗不工作你会感到很不自在。 作为政协委员，杨院士不断用提案带动北斗的发展，发挥北斗在国防安全上的更大作用。 我曾经提过一个核心部门、核心基础设施用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而不是 GPS， 比如国防、公安等等，用自主可控的卫星导航系统是合适的，对国家安全是有帮助的，这个国家正在落实。 请听录音特写，手术台边的人大代表，采制央广记者杨守华、景明，江苏台记者张祖明。 2号刚到北京，作为肺移植领域的知名专家，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就接到了与他合作的北京中日医院一名患者病危，急需肺移植的消息。当晚，一位湖南浏阳的脑死亡病人做了器官捐献，陈静瑜团队连夜赶到浏阳获取器官。 血管病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昨天上午，肺源到达北京中日医院，生命容不得等待。陈静瑜放下修改建议议案的笔，拿起了手术刀。 这个病人呢很危急，前一阵子一直是在等，而且突然之间这个病人不行了，呼吸机插管了，又气管插管炎，看着生命体征又不平稳，假如说不做，这两天肯定就没希望活下来了。 下午4点，移植手术结束。陈静瑜说，该手术能够顺利进行，首先得益于供体器官能够得以及时转运。他作为人大代表，曾在2015年呼吁建立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如今已被相关部门采纳，在全国投入运行。 整个这个过程，因为有了器官转运的绿色通道，所以非常的闲置，非常的流畅，基本上就是6个小时之内能够到医院，所以我们再花5到6个小时做成双肺移植，相对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时间。 2016年，全国204例肺移植，陈静瑜的团队完成了136例，成为全球第二大肺移植中心。陈静瑜说，今年将继续为脑死亡立法而呼吁。 今年的这个两会呢，我是想提有关脑死亡的这个立法的问题，尤其是去年我们有4080个脑死亡的病人，成功的献爱心捐献了这个1100多个大脏器，因为这一部分的病人他们都是认可了脑死亡，所以他才做了器官捐献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已经有了广大的社会群众的基础了。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重庆实施农村本土人才回引计划，近2年来，上万名本乡本土大中专毕业生回村挂职创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央广记者吴新伟报道。 27岁的刘雪峰大学毕业后响应号召，回到家乡武隆区白马镇林山村担任村主任助理，起先创办土鸡养殖场，由于缺资金和技术，鸡病的病死的死，当年就亏了2万元。镇政府替他申报微企补贴和无息贷款，派专家到养殖场蹲点指导，全村土鸡养殖销售有了明显改观。村民杨超斌： 刘雪峰要我们发展产业吗？我们就去养家禽、家畜，一年之海还是要吃足30-40万嘛。 目前全村新办养鸡场和利用林下散养土鸡近2万只，销售收入近100万元，每户增收2000元。前年林山村整村脱贫，刘雪峰说今年要做网络销售，把土鸡卖到更远的地方。 下一步我们就是准备搞一个专业合作社，整合我们村上的资源，把这个土鸡的单价卖出去，打造我们的林山村的这个品牌。 现在重庆市回乡村官带领群众新办合作小微企业共3000多家。白马镇党委组织委员陈小琴： 对本土人才给待遇、给扶持、给出路，让我们高素质的本土人才能够引得回来，留得住人，出路比较好，也干得好。 重庆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彭恒表示，实施本土人才回引计划，弥补了农村人才的短板， 推动了我们脱贫攻坚。啊，同时他们回来之后，因为是一股新鲜的力量，也激发了农村的这个自己的活力，提升了我们便民服务啊、村务管理啊等等这些基层工作的水平。 新闻动车组，证监会发布指导意见，引导绿色债券发展，杭州楼市调控再次升级。南京建立网约车司机清退机制，请听报道。 中国证监会关于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引导交易所债券市场进一步服务绿色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助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 绿色公司债券呢，募集资金呢，必须要投向绿色产业项，鼓励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市场的主体和其管理的产品投资绿色公司债券，探索建立绿色投资者的联盟。 指导意见同时要求证监会系统单位要建立审核绿色通道，适用即报即审政策，各证监局要主动对接地方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绿色产业项目建设。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杭州关于进一步调整住房限购措施的通知，对本地居民购房套数进行限制，第三套房由原本的全款可购买调整为不能购买，限购区域也达到了覆盖除了县市之外的所有城区。除此之外，还对外地户籍购房要求从连续交满一年社保调整为两年，购房者的买房意愿明显受到了冲击。 昨天晚上我们到这边的时候，大家好像都卡在这个时间点过来了，也有很多今天到这边过来的话，人确实少了不少了。 截至昨天下午5点，杭州市区新房成交量仅为155套，新加入限购区的两个区都是零成交。就在前一天，杭州市区的新房成交量还有1176套。浙江台记者周玲，杭州报道。 南京市目前共有网约车驾驶员4万多名，代驾司机2000多人。交管部门将协助滴滴出行建立网约车驾驶员考核体系、金牌驾驶员奖励机制以及驾驶员清退机制，同时将对使用滴滴出行平台的网约车司机进行实时监管。市车管所机动车管理科民警万珊珊： 比方说他要是在日常的行驶过程中有发生过酒驾，或者是比方说一年我记满了多少分，或者是我一年内发生有责以上交通事故多少起，那我们把这个名单来报给企业，我们建议企业来对这些驾驶员进行清退。 此外，双方还将通过大数据融合共享，为交通秩序整治、事故逃逸侦破等提供数据支撑。南京台记者杜尚飞，南京报道。 昨天7点53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开拓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鲲一号新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财政部、科技部昨天联合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以更好地激发广大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 最近有人通过论坛、微信等散播谣言，声称民政部出台了关于氏族宗亲会活动的具体指导性意见，称宗亲会是一个地区一个姓氏自愿组织起来的家族式社会组织，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民政部昨天发布严正声明，表示从未出台过这一文件。声明提醒广大公众务必提高警惕并相互转告，不要轻信此类宣传和参与有关活动。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3号作出仲裁，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碳钢与合金钢定池板和不锈钢板带材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3号晚间宣布，最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已经结束，下一轮和谈计划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 美国新任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2号宣布，他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介入任何关于俄罗斯政府与美国大选关系的调查。他同时再度否认与任何俄罗斯官员谈论过特朗普的竞选，也否认自己在听证会期间有意误导参议院。 欧洲议会全会2号投票决定，取消法国总统候选人、欧洲议会议员玛丽娜·勒庞的刑事豁免权，其在社交网络发布极端组织暴力血腥图片的行为或将面临法国检察机关起诉。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央广独家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北斗副总设计师杨元喜，高高在上的北斗卫星如何带给人们满满的获得感。 2017赛季中超首战故事多，哪些看点值得期待？ 韩美举行史上最大规模联合军演，萨德入韩引发民众愤怒，美韩为何选择火上浇油？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王延新、方亮，主播陈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中国之声责任至上，以责任赢信任， 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